城寨是香港真正沒有大台、沒有斗策、只有群眾的地方。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 好，跟住呢一次咧，我又講下第二啲啦。 招呼邊個啊？用招 呼啊，陳恆斌啦，即係我哋呢啲佢咧就係即係有個 poster 噶嘛，即係有個 billboard 啊，即係佢係企喺一潭魚中隔離，向前成全咁樣嘅，係有啲宣傳嗰啲 嘛，成全啱啊， 係啦，佢成全 嘅。 學咗啊！呢個譚耀宗嗰啲啊，譚耀宗之前就話即係入去角色喐嘅打尖啦，打呢個公立醫院咁樣。係，咁啊，陳恆斌呢單係點啊？ 啊，呢單又佢老婆，即係本身咧，即係佢應該住元朗嗰邊噶嘛。 係 咁去廣華醫院啦，調咗去第一件事啦。 係。 第二件事 點解要調去廣華醫院？點解？ 因為佢老婆話要喺九龍住啊嘛，方便啲啊嘛，咪申請調去廣華醫院。 點解要去九龍住咧？ 啊？點解九龍住？我問下佢先。咁啊，調完之後又唔止喎，咁啊，人哋應該係即係佢老婆仲有一間房嘅話，啊，佢咁講，佢話一間細嘅房嘅一張牀咯，而嗰間房而嗰間房用其他房一樣價錢咯，係嘛？咁問嚟問去，記者問佢，到底呢間係咪私家病房？佢唔講啦，死講到話同其他房一樣咁樣。 係啊，佢咩嘅？中間有啲細節嘅，點解佢有一屯門即係搬出嚟九龍咧？就係話因為佢喺呢個即係懷孕去到即係即近生一段的時候就發現有些問題， 甚至乎咧 就個醫生就講話咧有呢個母子都有生命嘅危險。 母子我要啦，母屎忽添。 要 X 光照一照啊，唔對路喎。 你知入真民建聯都好驚， 要做手術喎。 真係提心膽跳啦，母子嚇，即係扭型死啦，唔通真係中咗？你知其實係真係好應該。 係啊。 即係做埋啲嘢，即係首先點解民建聯會冇咩先？因為佢成日都撳嗰啲掣咧，影響大部分人民生啦，趕盡殺絕啦， 唔係出賣人 嘅人更加窮啦，令到更加冇自由啦，咁咪唔好合理先？ 唔係成日出賣人哋嘅信任啦， 即係 你喺度哇點樣話為民請命幫佢幫佢咁啊？去到關鍵時刻就出賣佢啦，呢啲係值得生仔母子平安嘅。 哦，咁祝佢平安啦，都係母子。 咁佢啦，咁個醫生話佢啲母子都係生命危險。於是咧，佢就話咧要搬去呢個九龍一個嘅一個親戚嗰度咧，就喺嗰度住，就由親戚去照顧咁樣。咁所以咧，亦都咧就入呢個廣華醫院嘅，即係佢咁樣出去啦。即係點解要搬出去啦？咁第一，第二咧就係即係跟住咧就話，因為呢個胎即係驗到胎盤前置，咁我唔知係咩嚟啦。 胎盤我知， 前置喇叭。 前置降音器， 即係前後級嗰啲啊， 唔係三前，前置前後級咯， 係 即係胎盤前級變咗，都係後級嚟嘅，係唔知咩？ 咁就胎盤嘅前置啦，唔識啦，即係我 即係佢即係驚唔可以順產咁樣 啊。咁於是咧就要咩啦？即係要特別嘅照料。於是咧就入咗唔知點樣之下咧，就入咗一間獨立病房，仲要咧要求有呢個千億新抱嘅即係嘅 招待啊！ 招待同埋服務， 特別嘅服務有幾好啊！徐子淇 嚇，咁就變咗咧，係即係一啲獨立喺嗰啲公立醫院裏面嘅獨立房，咁嗰啲係好有霸氣嘅。咁同埋咧，理論上咧，嗰啲公立醫院嘅獨立房係價錢係貴好多嘅， 幾千蚊㗎嘛嗰啲， 二千五百六十幾咁樣啦，或者咁咧。但係咧，後來即記者問佢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喂，佢都係照俾翻一百蚊一日。 哇！抵到爛喎， 點解可以咁嘅？ 係啦，咁咧再問佢，喂，你咁大鑊，即係又有呢個生命危險， 係啦。 咁點解你即係點解你要入呢個即係公立醫院啊？你咪去私家醫院幫人揾佢咯。即係如果你又要趕，又要咁千億新抱嘅即係特別嘅服務，咁好嘅招呼， 咁有錢啦。 係啦，點解你要咩咧？即係唔去私家醫院咧？咁佢嘅講法咧就係話。佢有揾過私家醫院嘅，不過私家醫院就唔收。 梗啦，你俾翻一蚊嘅唔收啊，十五蚊啊定幾多？ 即係又 一百蚊，一百蚊， 一百蚊日。 呢啲人厚面皮都鬧議員嚟嘅， 係啊， 殺唔殺？ 係啦， 唔殺算數，即係好明顯就係咁啦。 佢還錢係啦，我諗係去到公立醫院都係咁樣，我係醫院嚟嘅， 我都係嚿水嘅啫。 係啦。 做唔做？ 系啦， 表白眼地咁啊，做唔做？ 系啦，如果唔做咧，我就喺唔知啲咩嘅財委會嗰度，你例如申請撥款咧，我就搞你。 系啦，睇路。 系啦，即系議員咧，即系又隨時有咁樣嘅權力咧，可以去搞啲嘢噶嘛。咁咧。後來有些記者就走去問一些即係私立醫院，即係私家醫院的一些醫生啦，咁就話咧唔會嘅喎，唔會因為呢個胎盤前置而唔收呢一個病人， 即係佢哋照顧到呢啲病人嘅， 其實照顧到嘅，唔係一啲非常嘢嚟嘅。咁但係所以我覺得咧，你頭先嘅講法比較似， 好合理 啦，即係你要收我幾皮嘢一晚啊嘛，我冇噶啦，一嚿水做唔做？ 一萬字之後邊個啊？ 係啦。 真係唔知喎 ，sorry， 唔肯 揾佢拍片，係啦，又或者再唔係咧，喂，咁你知唔知我師傅係邊個？ 都唔知 道中啊！ 你知背後大佬係邊個？共產黨啊！ 係啦，係 咯，仲唔驚啊？ 同埋即係佢可能同嗰個即係醫院嗰個人講，喂，嗱，我師傅之前都係啊，可以係啦，角色肉 即刻掹張錢報出嚟， 嗱，係啦，喺報紙， 嗱，唔係我講嘅， 係啦，呢個我師傅， 我講唔公平嘅，你睇我師傅先， 係啦， 嗰粒色肉都佢打尖啊， 係咯， 我個生仔， 上次個包皮都係， 係 個冇人報， 係啊。所以咧，應該都係咁樣嘅一種咁樣嘅思維咧，都係之下咧就發生咗一件咩事啦。咁而我覺得即係最令人髮指咧，我覺得咧即係兩樣嘢。第一咧就係即係你硬係咧要喺呢一個即係打呢個公立市醫院嘅即係主意啊。即係你其實唔係冇錢㗎， 而家咧會揾幾萬蚊， 唔係咯， 即係成日話長毛住公屋，你咪仲要住公屋十倍 咯。即係你其實呢班有大把錢，仲有唔係講緊嗰每個月嗰九萬十萬嘅立法會嗰個津貼啊嘛，而係喂你個黨啊，共產黨嚟噶嘛， 喺你畫字畫個三千萬，我唔信你冇一分啊，大佬。 咪係咯，即係就算你冇一分，喂，你可能請好多嘅助理，你都係唔使自己出錢。 唔係，我覺得佢哋慣咗， 冇錯， 即係有時未必有直接分錢嘅，但係出去做生意嘅時候咧，響兩下檔，跟住你啲 partner 幾多著數啊， 你啲供應商啊唔熬底啊，即係都慣咗咁樣啊，去到醫院都係咁樣。 即係啦，譬如平時嗰啲唔知咩春茗，又可以見到啲有頭有面嘅人影相，我諗即係喺呢啲咁樣嘅嘢咧，即係令到佢哋咧已經係無往而不利 嘅，係出邊慣咗， 慣咗係。咁即係譚耀宗如是，咁啊徒弟陳恆斌亦都一定係添啦，更加即係為 啊。我含咁多年斌，為咗咩啊？ 係咯，咪就係為咗呢啲特權咯，係 咯。 頭先你講話危險人篤爆佢咧，原來佢老婆臨盤嗰陣時咧，影到無線做訪問喎， 係啊， 又話又唔方便，又話咩性係嘛，又影到佢講， 即係話佢要要就係話去咗呢一個旺角九龍喺個親戚度照顧，咁但係咧就俾人踢爆咧，原來佢即係臨生之前咧， 係咯， 就翻去屋企嗰頭，即係屯門， 嗯， 咁咧就做咗個 TVB 嘅訪問， 佢咁啱攞嘢喎，老婆執嘢， 就通街行添，仲要影到佢都不知幾咁醒目， 即係前置係行得嘅， 係啊，後置就可能難啲， 唔係前置有時應該係原本後置嘅，即係你咧攞咗個後置嘅 amplifier， 係 當前置用咧，唔冇緊要噶， 都有， 只不過你冇 EQ 冇成，我揀唔會衰啲，即係。因為前置就係要嚟揀邊個 channel 啊，係係係，左右啊，EQ 啊咁樣冇咪冇咯， 但係都響嘅， 係啊都響噶嘛， 咁就影到佢咧就係行幾企正常，就唔似係有呢個生命危險啦，最多係冇紙啫， 即係突顯佢無理就。 系啦， 入急入當係急症 啦， 急症急辦啦， 系啦， 仲要兼夾咧就 cheap， 用翻一嚿水， 一嚿水 嚟享受呢個萬蚊嘅享受咁樣， 二千幾蚊一晚嘅享受，即係嗰個係廣華醫院，即 係哇好 cheap 啊大佬， 真係好賤啊同埋係， 喂以權謀私係人都知唔啱噶啦，但係佢呢個黨嗰啲咧，即係難怪驚生仔冇子都唔平安啊真 係。咁係啦，第一即係啦，以嗰種即係用慣特權嗰種咁嘅風氣咧，其實我估係好嚴重啊。 嗯， 我哋而家見到嘅兩單啫，即係可能係即係 冰山一角， 即係冰山一角。我估係個個都係咁樣，即係上中下層。 係，如果唔係 Tree 間點會咁大反應嘅？喂，突然間冇特權點算啊？係世界末日啦，係 啊， 咁㗎嘛， 淨係生活唔到啊， 生活唔到㗎，好難接受，可能會跳樓㗎，如果你唔俾佢選到。冇特權喎，大佬仲慘過冇錢啊！ 係啊，即係你飲茶，哇！真係要攞籌 㗎，大佬，係咯，哇！慘啊！ 係啊，所以咧慣咗咧，係真係翻唔到轉頭。 係咯， 所以呢 他落 club 那些姓沒人叫他大爺都很痛苦的嘛、啊、你等等吧自己搞定了沒有人的嘛不等等回家自己打飛機 咁、嗯、係啊，呢種咁嘅慣咗用特權嘅咁嘅風氣咧，就哇好嚴重啦、 嗯嗯。 第二樣嘢就係你真係咁樣去霸佔一啲即係公家嘅一啲資源咧、嗯，因為之前即係譚耀宗嗰、那個嗰、嗯那個單新聞就後續有個新聞嘅， 哇， 有 個好痛啊！ 就為有一個即係地盤工人，嗯、原來咧就係其實同係咪同一日啊？淨係即係 隔隔一日啦， 嗰一期， 嗯、 直情咧有一個工人意外，成日有枝嘢插咗喺隻手， 跌咗落去嗰啲。那些叫什麼鐵閘尖形的東西 是啊好像一個 戰嘴那樣的 東西即是好像越戰的人跌了陷阱那樣 是啊 穿到手臂 那些看到的那些照片都插住了在這裡插住了但是呢他們等了多久 36個小時 等36個小時、嗯、譚耀宗就反而就可以過了色慾只是色慾沒什麼問題、啊、 哇這個對比真的太強烈了 身為這麼 抓的人可以打戰 真的我講個經驗給你 真的戰到 其實大家呢你不要以為這些小事即有一天你有份入急症室你就興奮我講我的經驗給你我入急症室有一次、嗯、我就拍戲的時候無端端有燈腳斷了真的哇那恐怖片揈過就聽到風聲怎知我以為我避到怎知連燈腳燈腳不是燈腳揈到頭即是燈頭經過之後到燈腳在 這裡以為真的是 final destination 我真的暈了真的不是說很嚴重立刻休克跌了地那橫掃幾條友那我們入到 死神再三 我們入到醫院的時候我醒了其實都沒什麼事摸到哪裡痛的哪裡中招咁其中有個燈光佬啊，好嚴重下嘅、嗯，即係有少少成條血印咁樣咧。咁點知咧入到去， 嗯、 我哋呢啲唔嚴重啦，都算我仲行到啊，得一個要坐輪椅啫。入到去都要等成10個鐘， 嗯、 即係佢話起碼等10個鐘。咁跟住咧，嗰、那個燈頭咧有血嗰個咧，就喺度大吵大鬧喺醫院嗰度。咁啊係咁，搞錯啊！咁啊，咁啊護士咧好脾氣，你跟我嚟啊！揭開呢、這個。成面都呢個隻手唔知去邊，係佢哋都等了2個鐘啦，你等等啦，即係佢都無奈啊，唔係護士整蠱你， 係即係冇人整蠱你， 係啊， 真係嗰個資源緊缺， 咁再加上一個角色慾嘅嚟壓咗你，要你等多10個字或者半個鐘， 係啊， 你唔興到飛起啊， 戰到爆啊， 聽到發發聲啦，嗰個人摸隻手啊，都要 等人 哋摸隻手嘅，即係隻手唔知點樣包都睇唔到，即係好恐怖啦，見到有個鬼佬。就成面佢就係炒車咁樣， 即係好似越戰嗰啲咁樣嘅畫面啦。 即係其實人人都有份嘅呢啲嘢，即係唔好當係笑話咁講啊。其實即係呢啲人要多幾個，我相信呢個唔係第一次咯。 肯定 唔係。我相信從來佢哋都係咁樣搏懵啊，打著數啊。 你但凡有特權，即係應該話有少少財有勢或者接近權力嗰啲人。即係你，即係嗰啲中產，可能係識邊個邊個嗰啲，都會做啲乜嘢？ 唔係，即係有錢嗰啲人，佢都會走去私家，係咪先？即係你都唔使走 ，cheap 到咁樣走嚟同啲窮鬼爭。 但係又唔係嘅喎，通常好有錢嗰啲人又好 cheap 嘅嘛，因為 咁可能會撞到李嘉誠喺嗱打數喎。 係啊，佢唔係咁 cheap 就唔會變得咁有錢啊嘛，因為 咁都有啲人講嘅， 係啊， 有一個説法。 咁但係啦，即係就係咁樣去佔用呢啲公家嘅即係資源咧。喂，你自己作為一個議員咧，大把錢，你個黨又大把錢。喂，好心你俾即係俾條生路 啲，都唔識做有錢人， 啲人即係啲平民百姓啊，真係賤到咧。 好賤。 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幾單嘢咧，即係由呢個 Trigun 開始啦，跟住咧係譚耀宗啦，跟住阿含彬啦，呢啲咁樣咧，一連串咧。都是對呢個民建聯不利的我覺得有啲詭異。 係咪故意啊？呢個時間 爆，我哋覺得有啲詭異。 生啲嘢出嚟嘅， 冇錯啦。即係我覺得係咪喂？原來民建聯嘅如果喺一個9月嘅選舉失利，咁係對邊個最開心？ 最開心 邊個最高興咧？ 好自由嗰個黨咯，係咪？ 邊個最？最有著數 呢其實我又未必是這樣想的、 但 你 可以 想 先 我講你的逐個想法 是我又覺得呢 是不是自由黨呢 我覺得不是自由黨是689 689就在這裡、 okay、 即是現在喂你們看到民建聯都經常反他台的啦曾玉成那些經常反他台的啦還有之前689搞過曾德成啊嘛，咁其實不嬲，可能佢哋兩家都係好唔同。 陳德霖都搞過啦，之前龍獅節間嘢啦， 水深火熱㗎啦已經。 咁係咪佢哋犯錯就一定去搞呢假使係先啦。 唔係，咁而家要諗下啦，689想連任，佢喺呢個連任嘅工程啟動中。咁如果嗱佢要連任咧？或者他要有可以有機會，即係要攞到吸納更多嘅支持者咧，佢一定要有一啲嘅籌碼俾人㗎嘛。 他一定要有一些政治酬庸給人 家、哦、就是令到你很有罪、 嗯、不是而是呢 有嘢派啊 是啦你要怎樣有嘢派呢、嗯、就是那班人現在民建聯壓了些位置嘛、嗯、那你怎麼派呢那你要整走他們那才騰到些位置出來可以什麼他們已經不是自己的支持者了、嗯、我要扶植一班喂黑社會也好涼粉也好大媽也好即是很假肥仔金毛也好、嗯、我要扶植這班人呢我一定要即是要擁冧一些即是已經不是 friend 和、嗯、一些舊友的東西 即是換黨這樣 是啦所以我覺得呢即是他上次可以無端端突然間跑贏考贏啊唐英年都突然間因為小桃園快局就有一班不知咩 嘅上海仔 上海仔啊啲堆咁樣有另外啲板塊支持佢、嗯、令到可以搞掂 同埋啲二線嘅地產商 係啦咁而家我有少少覺得呢即係嗱阿 Tree 跟佢煽動佢出嚟即係退黨佢自己去、嗯、去出嚟選、 嗯、 可能某程度上又會戒到一啲民建聯嘅票㗎嘛咁、 嗯、 如果令到民建聯即係吓即係跌跌嘢嘅，跌咗票嘅，咁其實反而咧係有助六八九連任嘅、嗯，隨時係，因為佢可以即係俾到一啲著數俾佢嗰啲支持者。 第一，其實蘇 低嗰啲支持者會 support 佢支持佢嘅連任啊，因為你見到嘅而家嗰啲傳媒問嗰啲民建聯議員，喂，你知唔支持六八九連任啊？個個都唔出聲。 周浩鼎咪輕機坐坐喺度咯， 唔出聲啊嘛！即係呢班唔係 friend 嚟嘅，我要做低你、嗯，因為我要連任啊嘛。喂，佢啲咩做唔出啊？我嘅諗法咁樣， 金撈尖嗰啲你點解釋 啊？係咯，就朱友倫就出埋嚟啦。 唔係嗱，嗰啲我啲你咪咩咯？ 嗯， 嗱，泛民有泛民嘅界票 ，M 多個黨嚇、啊 嗯， 建制有建制嘅界票。喂，你總之咧，梁振英嗰種嘅即係玩法就係越亂越好嘛。 嗯， 喂，你點知而家建制嗰邊界成點嘅？即係如果嗰邊都界到亂曬龍嘅，喂，佢隨時即係就算即係其實佢未必係一啲好深謀遠慮嘅計劃。嗯不過總之係搞完檔先，讓子彈飛，跟住我再找下有咩位置可以攞著數。 嗯， 嗱、 嗯、 我就唔係咁睇嘅，我反而睇翻咧，佢、嗯、亂咧未必係同個百家有關。 嗯 嗯， 只不過咧係覺得咧，民建聯嘥咁多錢， 嗯 嗯， 佢都攞到咁少票咧、嗯，就發覺咧呢啲係唔係省油嘅燈嚟㗎啦，已經係，即係都好大食㗎呢燈。 係， 咁於是乎咧就專登整死民建聯， 嗯、 就擁一啲咧。反正都是按那個掣的 是、 嗯、 就是個換代的板塊 中聯辦直屬那些直轄那些譬如小黃分那些現在再 defend 多些小黃分 是 都是一樣差不多 其實根本是不是民建聯很閒的有很多人呢、就是、看得很近的朋友呢就開心定先就說帶你撲街啦戒票得即係好多人我聽到啊，話戒咗佢民建聯票，啲票我都開心嘅、 嗯。 其實你其實唔使開心喎， 係咯， 你戒咗佢票嗰啲入咗嗰啲咪又係咁樣 嗰粒仔， 根本投嗰啲票你唔會喺嗰邊攞到一票，又唔會喺另一邊攞到一票。只不過咧嗰啲人可能更加省油， 嗯、 即係可能突然間轉咗部 Tesla 咁樣，俾少少錢啊就行得好快啦咁樣。喂，根本就係咁啫嘛，所以大家唔使開心住。 即 係仲恐怖就係咧，民建聯攞開嗰啲票源嗰啲已經疲勞咗啦，攞、 嗯、 唔到可能攞到死咗啊！喂，你諗下金撈尖嗰啲無端端多咗班，覺得老婆係雞嗰啲會投票喎，但覺得係個老婆係雞嗰啲又唔會投民建聯噶嘛以前，因為直投唔投票噶嘛，佢根本就不停開拓緊新票源啊嘛。其實 等於係啦，即係等於阿小黃分、謝偉俊呢一類呢啲由 中聯辦。專 中聯辦直轄的、嗯、新跌翻入出嚟嘅，去換了啲人，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不妙的 而呢個中聯辦亦都係同六八九係好近的根本就是自己有嚟 我覺得未必是我覺得咧佢哋都是跑緊馬仔咯。佢亦都揾翻啲反上嘅，就係、是、朱友倫啦、 嗯、 金老尖嗰啲都係反六八九嘅。咁即係大家都係玩天下太平，鬥掹啲嘢出嚟咯。而家 又或者其實係呢、這個，除咗中聯辦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嘅權力核心。總之就大家就藉住呢幾個遊戲喺度拳鬥咯。其實 根本就係喺度競爭緊奧運會咁咯。其實好似 係呢個係一個。係咯，真 係殘酷嘅奧運會， 殘酷嘅奧運會， 最尾就係我哋受啊嘛，所有嘢都係， 即 係兼夾，即係冇自由，經濟全部啲板塊分曬啲錢去，全部喺度提款咁樣，我哋一啲嘅聲冇得出，所以大家真係唔好開心住啊！雖然見到 係反而嗰個即係不可知性更加大嘅，即係因為你喂你哇以為即係冇咗民建聯，你換咗啲唔知乜水落去咁樣，以為係好咗。即就跟住就換嚟一個新嘅蜜月期咁啊，即係益咗佢哋。 係啊，同埋大家唔使開心咁快，因為開心咗有一個唔好處就係咧、 嗯， 你會原諒咗佢。 嗯， 即係你每人一陣稻草，你可以能會唔拎出嚟。 嗯嗯嗯。 其實你所有嘢都係嘅，你冇得原諒嘅。嗰、嗯、班人全部都出賣我哋噶嘛，佢、嗯、唔會話查完梁振英之後，佢入去唔會撳個掣撳翻我哋嗰邊噶嘛。 嗯嗯。 譬如徹查一啲唔公平嘅嘢啊。 即係阻住啲撥款啊！嗰班人你唔好指意佢會同幫到你咯。咁所以咧，即係大家一來唔使開心，二來咧就我覺得呼籲翻頭先嚟頭先嗰幾單嘢咧，即係你係前線嘅醫務人員，你見到呢啲，你真係唔可以唔出聲。雖然你係 small potato， 你覺得你揾傳媒又得， 唔係所以咧，佢而家爆咗出嚟咧，就係、是、即係我有兩睇法嘅， 可能係專登爆嘅， 佢就係叫喺個 HA Secret 嗰度爆出嚟嘅，即係醫院管理局嘅 Secret 嗰個 Facebook， 咁就其實就係可能一啲好親周接近呢啲醫護人員嘅人，或者甚至乎醫護人員自己喺嗰度爆出嚟嘅、所以先會爆到呢兩單嘢出嚟啫嘛。但係我亦都即係另一個睇法就係話，如果係有人喺嗰邊做民建聯嘅，喂。邊個放料喺 Chase Secrets 嗰度？ 其實近來嗰啲咧，大家以為好開心， 咁清楚知道佢幾時生仔，住邊間房，點解佢會即係即係啦？你幾時成個 timeline 清楚曬嘅喎？ 都係未控制住嘅，其實。 個心頭你肯定 係。係啊，但係喂，點會知道清楚？ 嗰個心頭同邊個做嘢啊嘛？ 冇錯，係啦。 即係呢個先係關鍵啊！ 冇錯， 係。唔係即係，所以民間又係可以做呢啲嘢嘅。係。基本上呢啲料係嚟自民間，但係放唔放出嚟咧，就有人喺度控制嘅。 係。 咁我覺得而家大家唔好控制啦，即係唔好同佢癲啦，即係總之我覺得而家任何渠道咧，你都係揾傳媒啦，都仲係揾嗰幾個，唔好揾嗰啲紅色嘅紅底。 可能港地嗰啲係嘛？喂，而家講嗰個人講地有李嘉仁幫佢 spin 呢單嘢喎，分鐘一屍兩命添喎。喂，但係嗰人講地，你知就係阿六百有六百九揸旗 啊 嘛，所以呢件事又更加 國粹迷離係啊。講咩啊？呢段嘢 呢段大概啱啱冇睇啱新出嘅李嘉仁就話，即係總之啊。開本前置可以治一屍兩命咁樣，即係 spin 咗件事嘅嘢。 唔打啊，刺都得噶啦，如果打到 嘅。係得。 咪咯，你戒到手就可破傷風就死 嘅。或者唔小心跣親跌落樓梯都會 嘅嚇。喂，所以咧，即係大家如果即係估唔到佢咁乸渣啦，即係可以睇下選戰。如果你唔睇 House of Cards， 你睇下選戰嘅裡面嗰啲情節咧，好多時都係講緊為咗運球目的咧，咩都製造咗出嚟嘅。 係。 選戰仲做緊嘅，因為不停咁樣 loop 嘅。 狂 loop，OK。係 啊。 咁但係啦，咁啊王維基都會走出嚟選啦， 係啦，又係啦， 唉，真係 呢個真係好難講，唔係唔係好難講，即係逢親咧，佢都係其中一個板塊嗰班咧，朱友麟同其實同佢都係政協嚟噶嘛，即係做政協會走出嚟選，但係你唔係 政協，而家就唔係啦， 但係你又唔選特首嘅喎，即係其實呢啲人全部有制撳嘅。即係幾時需要你嘅時候咧，你都有得揀做唔做嘅。你覺得嗰個 timing 做得靚仔有民望嘅，咁你咪出嚟做咯。又唔見你上一屆出嚟，係 咯。 不過上一屆唔知攞唔到，又好似嗰個成利咁樣，即係可能亦都揾編劇度個好嘅位俾佢出嚟咯。 即係啦，變咗好多嘢咧，都不能夠即係只係睇呢個表面啊，見到哇，佢都出嚟選到好喎咁樣。 但係所以某啲信息咧係都有個好正面嘅，我覺得，即係你會覺得有啲人都即係聽到佢講嗰啲問題出嚟，好似有個人同你出聲咁，但係幫唔幫到你咧？呢個又最尾先知。 即係大家即係要搞清楚咧，幫你出氣，同埋幫你做到嘢，真係解決到問題咧，可能係有時係兩件事。 所以我聽成日都講，聽呢啲節目唔係幫你出火咁簡單。即係嗰個時事嗰班人，亦都唔係同你出火咁簡單。 係，即係佢一定係有佢嘅目的嘅。